漢宮公布，靈柩在葬禮之前會安放在皇家海軍炮架上，由142名海軍士兵從西文宮拉至西文寺，國葬預計會有大約2000名賓客到場，儀式之後全國哀悼兩分鐘。天氣方面，大陸氣流正是為廣東帶來酷熱的天氣，本港方面高溫觸發的驟雨在下午為港島東帶來超過10毫米雨量，強颱風南馬都已經增強為超強颱風，在下午4點南馬都集結在鹿兒島之東南偏南大約93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但部分地区有烟霞，晚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酷热，下周中期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761点，跌168点，总成交金额123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6点，跌7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61点，跌265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293.2跌6.8，百勝中國392.8跌24.2，盈富基金19.4跌1.6，中通快遞218.4升2.6，阿里巴巴86.8跌1.3，網易132.2跌2.3，美團171.9跌3.5，友邦保險71.2跌3毫，快手57.3跌4.6，藥明生物51.85跌2.3。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9，英磅8.922，瑞士法郎8.141，澳元5.241，加元5.907，新西蘭元4.673，歐元7.8139。每百日元對港元5.47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9.498。日经平均指数报27567点，跌308点。港金报15500蚊，系跌3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8.93美元，卖出1659.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在油麻地尼敦道窩打路道交界，因為緊急維修有封路，尼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窩打路道的快線，以及在窩打路道去九龍塘方向近尼敦道的中線仍然是封閉，一帶的交通比較繁忙，經過請留意翻現場的交通指示。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在稅務大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到灣仔，龍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費廣場，香港仔隧道北行因為車多仍然實施緊間歇性封閉措施。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的龍尾在空窗道橋面，出閘道北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佛光街橋底。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龍尾東港中心。路面情況在九龍區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龍塘律倫街擠塞，車龍排到公主道天橋近創資中學。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觀塘道近啟業村來回方向車多繁忙。在新界青山公路青山湾段近住珠海学院来回方向挤塞，而家车龙分别排到三圣村同埋黄金海岸商场对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26，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6:11。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

月十六号啊，骚动音乐。 嗱，星期五啊，即系先讲讲个天气先啦，不如即系酷热天气警告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嘛。 系犀利啦，系咪想讲？ 犀利啊！而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57%。咁啊，亦都非常之犀利啊，因为咧今日我哋啊有全城点歌大行动。咁咧呢个题目犀利啊！ 究竟可以一 系啦，可以 一句讲 几 多 次咧？咁样，我哋今日点歌题目咧就系、是、美人鱼，系啦。咁啊，转头即系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即系到底有啲咩歌想点俾美人鱼咧？嗱，俾诚意啊吓，大家唔好点翻嗰啲 soundtrack 嗰啲咧，好冇诚意，好古董嗰啲咧，咁就免啦。OK， 大家俾啲创意咁，睇下我哋到时六点钟咧就会读一读大家即系点唱嘅一啲歌曲咁样啦。 我想知道美人鱼对于大家嚟讲系有咩回忆咯？ 系咯，有啲咩感觉啦咁样啦。咁啊，其实都咁讲啊，最近咧。哦，犀利啦，犀利啦！最近咧啊，犀利啦，即系因为搭地铁嘅时候咧，就见到哇，一抬头，靓仔到咁嘅有个人咁样，咁啊，成个美人鱼咁啊， 边个啊？ 波成，因为咧，即系最近啊，我哋即系如果大家有平时搭公共交通工具啦，即系如果搭地铁嘅时候咧，应该都会留意到嘅。咁啊，因为我哋最近有呢个港铁礼让运动2022，咁啊，我哋就有啲温馨嘅提示嘅 poster 啦，咁啊，会贴喺一啲嘅港铁站入边嘅站内啦。咁啊，所以大家终于都会见到哇，靓仔到一个点嘅波成。同埋丑样两个点嘅宾臣吓，你减肥减肥前，哇减肥前都靓仔成咁，我真系点搞？ 点搞啊？减完肥仲得了？ 咪系咯，即系你唔好减肥啦，我好大压力。 我真系重翻肥啲好啲啦。 不好彩你影之前未减，如果你减咗先影咧，咁我觉得嗰张 poster 可以唔使有我嘅。 同埋因为个设计个玩法啊，个头本身会大少少，卡通啲。 系， 咁所以未减肥。再个头大啲就更大啦， 系啦，咁啊，所以大家如果见到咧，就即系支持一下啦，即系亦都睇睇我哋嘅温馨提示啦，同埋打个卡话我听啦，因为我都想知道自己喺边个 你揾唔到啊， 会见到嘅，即系都见到好多噶，屋企楼下我见到阿 Albert， 见到阿 Alex 佢哋咁样，咁啊波城嗰啲就即系太耀眼咯，即系好难睇唔到咯， 明明咪嗰个站都见到， 但我自己个样就 睇唔到啊， 可以系。即系大家唔需要俾太多， 唔系大家 check 翻佢咯，等佢知道自己都好耀眼咯。 唔好讲呢啲啦， 大家记得咯， 跟你学嘢， 记得校光啲张相就会耀眼啲嘅。 好难啊，大佬！ 即系校翻光啲 ，check 翻我哋，等我哋知道边个站咯。 系啊，其实都 得个字字咯， 得个字字咁，但系都想好奇下嘅，因为你每个地铁站咧，佢哋嗰个站内个颜色系唔同噶嘛，咁我想砌一张咧，即系。喺 IG 嗰度咁樣，可以砌個唔同顏色嘅牆喺度咁樣，哇！咁幾有氣勢。 一年一度盛事嚟噶，有時去見到啲做婚禮咧，跟住見到啲第一次見面嘅聽眾， 我喺地鐵見到你 啊，係啊，冇錯啦。有時唔講唔記得。 你又提我啊嘛，緊握扶手啊嘛。 我梗係知啦。 見到你個樣啊， 我聽你講 知道要緊握扶手啦。 係啊，本來都唔諗住噶，見到你提一提之後啊，即刻想扶實啲啊， 係嘛？腳軟啊，依家見到你啊， 腳軟。 啦， 梗系要扶啦，要让位个梗系让啦，你咁嘅样梗系让啦，咁啊， 喂，点啊？但系我哋今日撞衫，虽然大家睇唔到，我觉得我哋越嚟越有默契啊，喺呢啲位 置。系啊，头先楼上同事都有话，因为我今日翻嚟嘅时候，你做紧其他嘢，唔喺上面楼上啦，跟住有同事啊就话，咦，你哋两个撞衫咁样，咁我好期待再见到你嘅，跟住就见到都幾撞下嗰啲 feel 嚟 嘅，因為我都跟你嘅，你早排話啊嘛，你咪購置咗一大堆新嘅衫 啊，法式衫啊嘛， 因為你覺得而家即係叫做夏日炎炎，即係著衫有時係咁嘅，著衫係同嗰個天氣係，我覺得係好關係嘅，即係你個天氣好嘅時候咧，你著個人咧係會繽紛啲啦，色彩啲啦，最主要就係驚黑色及熱啦。咁自己又肥啦，但又可以即系如果着松松地啊，着啲colorful啲嘅衫，望落好似舒服啲。咁所以我咪学下你咯。 但你呢件听讲都买 都着咗好多年啦， 着咗好多年啦， 20岁着到而家，穷啊嘛系咁噶啦。 中间咁少，因平时有冇咩特别场合着噶？因为之前 好少见我着呢件， 系啊，呢件少见咯。 呢件咧系 做嘢着嘅， 做嘢着嘅，因为呢件系其实好耐噶啦，一个 行內嘅前輩，嗰陣時佢割愛讓俾我嘅，係啦，因為嗰陣時佢話：，呢件好似都幾襯你。嗰陣時即係啱啱出嚟做嘢咧，啊，其實真係呢一樣嘢要講啊，即係因為我覺得咧，呢一行咧有時啲前輩真係好關照我哋，因為以前細個出嚟做嘢咁窮啊嘛，邊有錢買衫啊，係咪先？ 而家都冇。 咁但係即係做呢個行頭，好多時候又要見下人咁樣，咁所以咧有啲前輩就會。啊！見你平時穿到爛身爛世咁樣，穿件 T 恤行出街，睇你啊，出 show 都冇件靚衫穿噶啦，咁樣。咁於是乎佢就好關，你睇下我衣櫃啦，即係呢幾件我都唔啱 size 噶啦。咁啊，你如果中意你就你攞去啦，咁樣。咁所以我而家衣櫃好好嘅，即係有好多一啲好朋友啊，或者一啲前輩以前。俾我嘅衫，咁我就即系全部都好长情， 好珍藏啊， 珍藏啊，着咗十年噶啦，已经我唔舍得买新衫，因为 呢件系靓嘅，因为大抵讲即系佢系一种好似 花咯，好花咯， 好花，但系佢唔系花嘅图案嚟嘅，你当好似嗰啲画家咧，以前咪拎住块板有个调色盘咁样样， 系， 好似将成个调色盘劈咗上身度咁样， 系， 咁但系又会中间见到有只马骝，即系嗰个好出名，唔系个猿人嗰个样咁样渗咗喺里边啦， 地球嗰、那个 系啦，咁啊白色底，咁其实 colorful 几好睇嘅， 你都唔弱啊，你今日都好似个调色盘咁样，嗱我呢、這個、我同你嗰个派别系唔同嘅，你呢个系。抽象派嘅一个画盘，因为你嗰啲颜色全部都好似泼上去咁， 泼墨上去咁样样嗰只嚟嘅。因为我觉得拣即系最近喜欢咗呢啲叫做花色衫啦，简称咁啊。 其实你点解会突然开始转个风格转得咁紧要嘅咧？ 嗱，其实老实讲，着衫嚟讲，我一段好长嘅时间都系纯白色一件啦。跟住后屘你见我就会着日本连锁牌子。G 字头嗰间，咁就嗰啲牛仔色咁样简单啊嘛，一系就浅蓝色，一系深蓝色咁样。咁啊，我再旧底啲以前着咧，我好中意着啲好 sharp 颜色嘅，即 系 嗰啲粉红色啊、红色啊、黄色、啊。 总之我就要系最抢眼嗰个。 因为嗰时有个朋友同我讲，佢系做以前读书都系。关于时装，我冇记错嘅话，佢话我嗰阵时佢识我都即大学嗰阵，佢话我呢啲黑黑实实嘅皮肤咧，着嗰啲衫咧系会好睇嘅、 哦， 因为佢话特别嗰啲颜色嘅衫唔系人人都可以、 那個、contrast 大， 系啦，你黑黑实实咁样着嗰啲咧，其实可以试下几好睇嘅咁啊，咁我咪嗰时试咯，咁啊试到好夸张，最夸张嗰时系背囊嘅红色，件衫咧就绿色，只表咧就系、是、粉蓝色拖鞋是鲜黄色咁， 但你冇话有一段时间咧，即系我谂同你我哋差不多年代啦，有一段时期系好兴咁样撞颜色噶嘛， 系啊， 着衫嘅时候咧系撞，系啦，即系最紧要唔怕你咩颜色，总之一嘢撞埋一齐，撞咗落去就会好睇噶啦，咁样 系望落去醒神啲嘛， 系近年先开始即系懒系要好统一成个通咧，而家啲人好兴成身都系 石 earth 通系啦，或者成。身都是红色咁样，好一只好好单嘅抢眼嘅颜色咯。 因为亦都有朋友会着呢啲花色衫咧，见得多就啊，不如自己又试下着睇下点。因为我哋而家我哋两个身上面着嗰啲颜色系鲜艳嘅， 系 咁啊，所以个感觉上自己着落都精神啲啦。咁人哋睇都可能有机会精神啲，嗰人个状态系 唔同噶， 系 啊，因为呢样都真系嘅。以前嘅一啲前辈同我讲，即系话你唔好成日个人着到咧 阴阴沉沉 咁样，即系有一排会噶嘛。即系以前睇嗰啲偶像，点解人哋着件黑色 T 咁好睇嘅咧？人哋着件白色 T 咁好睇，因为人。身材好啊嘛，咁跟住然后咧，系啦，咁你知啦，奔神你个样啊，咁瘦猛猛，瘦猛猛成马骝咁样，你仲着件咁单薄嘅 T 恤，你以为自己身材好好啊？咁样，即系佢唔系闹我嘅，佢系纯粹系即系话，即系善意嘅提醒。咁跟住，你着得 colorful 啲咁先得噶嘛，精神啲。咁所以成日咧，而家咧，成日见到哇，你今日做乜着到咁缤纷啊？啲人问我，咁我话系啊，夏天啊嘛，夏天 开心 啲啊嘛，着色彩颜色。咁啊真噶，你喺做嘢嘅地方咧，你着得色彩缤纷啲咧，那个心情系真系好啲，或者你会令到。 隔離左右嘅人都好似冇咁死沉沉咁樣。 係喎，雖然我發嚟話都個即係著嚟著去都兩件，因為只係購入到兩件啫，因為都唔平啦咁啊。即係好少買衫嘅，老實講，我真係啲衫著好多年。 你作為男仔同男仔，女仔我知道一季可以好誇張，你一季會買幾多件新衫啊？ 唔好話一季幾多次啊，兩季一次都分分鐘。两至三季，因为我一件嗰阵时着嗰啲白色恤衫，唔系纯白色 T 咧，每年夏天都着咧。我买完之后，我讲紧三四年前买落，唔止添啊，再旧底都要台湾买翻嚟，跟住就每年夏天都净系咁着咯。 哇！ 咁同埋因为 你都真 系 好悭价， 因为你好 plain 咧，啲人睇惯咗你都系白色 T 恤嘅话咧，咁你换嚟换去都唔怕啊嘛。你啲咁鲜艳，你一着咗， 你再着翻就会好觉 好明显啦。咁当然我都唔 care 啦，如果唔系我都唔会买。 咁你唔换衫啊，又着翻呢件咁啊？ 系啦，咁我你冇可能买到咁多噶嘛。咁所以嗰阵时就觉得系襟着嘅，都着几年噶，我真系几年换一次季嘅。 其实咧，我以前咧一季可以买好多新衫嘅，真系以前讲紧，唔系啊，最冇钱嘅时候，最啱啱入行搵唔到钱嘅时候，一季买成个衣柜嘅新衫，跟住然后后屘发现，其实原来我着嚟着去咧，我系洗完。又攞翻面頭嗰件，洗完又攞翻面頭嗰件，沉底嗰啲永遠你都唔會有心機抄翻出嚟。咁於是乎咧，我後屘咧，自從尤其我結咗婚之後咧，我而家兩年都冇買過新衫。 哦，哇，咁好啊，慳家 好慳家，好環保咯，同埋我自己。 因為我屋企個衣櫃咧太爆嘅關係咧，咁嗱，而家嚟緊即將進入秋冬季啦，係咪先？咁我已經叫做捐咗好多舊嘅秋冬衫出去，因為起咗毛粒啊，成啦。咁 你有洗㗎捐之前？ 有 卫生㗎。 卫生。 你冇嗰啲咩咩 冇病 㗎 冇 啲㗎。 冇。安全。 Okay, 健康消晒毒㗎、 okay, 你知今时今日呢啲。 係。 咁所以嚟緊秋冬呢就要又要物色一啲衫。同埋好多时候呢細个由細到大都係阿媽教落最好买一件呢贵少少唔紧要襟着着十年。 哦係呀同意。 所以我有一件冬天嘅褛呢係真係着咗十年。之前都有讲过就係我跑入嚟啊！电台 interview 嗰段片嗰件黑色嘅褛， 系 到而家仲喺我屋企啊！ 要揾翻嗰条片添，嗰件咩褛嚟噶？嗰啲干湿褛 嗰啲系我唔识形容，佢面嗰阵咧就防水，里边有层诶，即中间夹咗层嗰啲 棉 衲嗰类啦。 即冬天好保暖嗰种， 好保暖嘅。咁你又好保暖，当年买咗又平，黑色又百搭又襟污糟。 系 咁，我咪由2011年着到而家2022年都仲着紧嗰件咯。 你着而家冬天仲有着噶？ 我唔知啱啱嗰转有冇着得落，因为买松咗，唔知。跟住我唔知啱啱嗰转换走啲衫嘅时候有冇捐咗出去，咁但系就系啦，你翻嚟揾下。所以我屋企衫系咁。 不过我同意嘅，即系男仔真系衫可以唔使多，你一定要买得靓。一件靓嘅衫咧，你真系可以着好多年。我冬天嗰啲大褛，全部都起码着三五七年以上。 系，所以我哋今日 好悭家，我哋 悭家，同埋今年我唔系今日我哋呢个look系咩？青春嘅look，青春嘅look，要听翻啲青春嘅歌。我哋觉得我哋今日嘅着嘅呢一套衫咧，如果你要参与啊，其中一首而家派台歌嘅 MV， 我觉得我哋今日可以参加呢一首歌嘅 MV， 有 Lollipop 嘅派台歌叫做《三分甜》啊。 我。 却不够。明白想要通宵已经足够，除你这样一走，就算有黑色快枕头共同。 带来有 Lollytalk 的三分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999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8868宗本地感染，131宗输入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话，本地个案数目回升，估计与中秋假期有关。仍然需要再观察多几日，了解疫情走势。一名4岁确诊男童日前确诊，今朝突然情况恶化离世，将会转交死因庭跟进。卫生防护中心辖下联合科学委员会建议，为高暴露风险人士，包括但系不限于有高风险性行为，或者過去12个月有性傳播感染史的同性戀、雙性戀和其他男性接觸者優先接種猴痘疫苗。專家強調接種是自願。專家引述流行病學資料指，猴痘在全球主要影響擁有多名性伴侶的男性接觸者，為這個群組進行的個案追蹤以識別和接觸有相當難度。委員會又認為，若果本地疫苗供應緊張，可以安排免疫功能正常的成人接種1/5劑量的第三代改良牛痘毒株疫苗作為替代方案。上海合作組織峰會在烏茲別克薩馬爾罕召開，國家主席習近平說，堅持多邊主義，摒棄零和博弈和集團對抗，同時要防範外部勢力策動顏色革命。外電報導，習近平在會上又說，中國經濟韌性強、潛力足，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會變，中方支持積極穩妥做好上合組織擴員工作，加強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和各國開展戰略及地區合作倡議對接，打造更多合作增长点，将会向有需要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价值15亿元人民币的粮食等紧急人道援助。又说愿意在未来5年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培训2000名执法人员。中国电信位于湖南长沙的大楼下午起火，现场冒出浓烟，几十层外墙燃烧。新华社报道，火警已经扑灭，未影响通讯安全，目前没有发现人员伤亡，当局正在调查起火原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但部分地区有烟霞，晚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酷热，下周中期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不行车多，仲系需要间封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暂时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花园道上山近住爱都大厦车多繁忙，龙尾在科达中心。

终于有天成熟了，不免很多意见，你升了级，但我始终停顿于低位作战。做情侣只看面前彼此所有优点，但求相见，说什么终生爱情长跑要冲线。就凭着爱勇敢挑战父母，只要和你要好，糊涂地仰慕，终于便拥抱，就算分手最痛，我没有分数。迷失要走，大人没有那种憧憬乱舞，趁未曾古老，原谅我很细路，无从分到，无论与你未曾迷信储蓄得到回报，只爱廉价汉堡，贫穷便散步，拥抱未知数，换个书包与你旅居一个荒岛。勤力要早，大人共住已经讲究回报，爱但求水泡，沿路丧失信号，无人过其数号。 是的，当你发现你每一餐食紧的嘢，如果你觉得自己食个汉堡包都是甜的，你的生活我深信应该很有目标的。相反，如果你每一餐食九大鬼都觉得无味，咁你嘅人生应该都系苦噶啦。听过两首作品，苏黎珊《年轻的石头婆》，达汪《只想和你吃汉堡》。 就话你想走，十四天内温柔，叫他不敢心够。随走，谁话过要多？我能有上一秒刚拥有。14天后啊， 我在心酸半分，其实无可奈，来世放若有，遗憾你在天罪。 明明不眷恋，明明忘不 不过呢，毕竟人心都是肉做的，有时唔好话人哋啊，想睇穿自己，想了解自己想点，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听我有 Cindy 念红时，我想看穿你的心脏。时间系要俾嘅，系可以有迷茫嘅，不过唔好等到自己太老啊！ 日落西山黄昏，夕阳一点余温，海风吹响红色咆哮，点起路边街灯，笔下似云，记录如肺延伸，夕阳无限，只是近黄昏。人潮沿处运输大风后，冇人逗留去营救，去送别，夕阳远浮最后，我未睇透，未睇够，未系理想时候，请俾我带点人生继续留守。遗忘后发现。留言在这荒土，甚至让假言。啦啦啦啦，徐徐下雨天，朦胧后再现。留言在这荒土，甚至。条件守候，光与影被逐串回收，唔系未试过捉紧面前所有，狮子山嘅夕阳仍然无情流走，最后光辉岁月，有人继续许愿，有人拼命挣脱，用豁达节奏轻轻细算，证实夕阳起早未全。遗忘后发现，留言。甚至让假言，啦啦啦啦，徐徐下雨天，朦胧后再现，悠然在这荒土，甚至。 刘卓轩， 一点四十五分， 只是近黄昏， 有半点睡意，执起了旧唱片，听着你最爱的 CD。 想不起跟你演过的故事，有没有慢镜重播重温一次？厨房的酒杯你用过了好多次，却未有共畅饮，真的很讽刺。各有各生活，以后不多见面。十七岁的当天，是你逃出这线。今天你又有没有愉快一点？不需抱着对他的眷恋恶魔。其实再不相见也是一种锻炼，学会珍惜身边，只好心态改变。习惯或惊扰，化做某某在某天，等一刻想念。告诉我过往欢乐的爱挂念，幻想着这一天，共你在不走不眠。今天你又有没有愉快一天？抱着对他的怨念恶梦乱缠，其实再不相见也是一种锻炼，学会珍惜身边，只好心态改变。想你在这天看着我演出的表演，别难过，总一天等到会跟你碰面，谨记珍惜身边，已是一种奢侈。 带俾你有 Blaster 你的白发脱光了没有？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推动，三五成群展翅清洁超新星。 谢文扬成为护理员之前的建工经历真的好惊人啊！ 揾工嘅时候撞咗好多次板，面试咗44次， 哇！ 不同行业不同工种，未遇到展翅清洁计划时候，就好似盲头乌蝇，你系迷惘嘅，你唔知你自己应该做咩，乜都想试下。 想知文扬点解因为患病嘅嫲嫲而希望成为护理员，就要留意今个星期五下午3点至5点，三五成群同你一齐展翅追梦。

你好啊，如果看着你不妨梦一点，这句歌词用在你们的身上真的一点都没错的。不要误会啊，我不是因为你的肤色啊、种族啊、靓与不靓而这样说的，只是有朋友问过我，为什么人鱼一定要是人身鱼尾而不可以是鱼身人尾呢？之后我心里面就对这个形象挥之不去，所以往后我都觉得美人鱼这个形象都是保留一点点神秘感好一点的。而且确我觉得你们的存在是神秘而且奇妙的，所以在不同的作品当中你们的形象都会不一样，不论是魔道王、哈利波特、小鱼仙，很多的影视作品、小说等等都有你们的踪影出现，偏偏每一套对你们的描写都多多少少是有些出入，有一些是性感而凶残成性，而又有一些是性感但是惹人怜爱。不过全部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你们的歌声。不过全部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你们的歌声全部都很好听，好听到有一种摄人的魅力。但是我又一路都想不通了，明明长期生活在海里面，间中才上下水面的嘛，其实你们是怎么练歌的呢？水里面又不可以全声，海里面的生物又怎会听到你们唱歌啊？所以我一路都觉得唱 K 小鱼仙这套卡通是很不可思议的，海里面唱 K 给谁听啊？所以到最后我要点一首 JW 的 FF 给你们，对你们的幻想最好都是不要太仔细，留下一些空间，的而且确是美好一点的。接受不到鱼身人美的美人鱼的喷神上， 有 JW 嘅 FF 啊，我嗰个 FF 真系好犀利噶。喂，但系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俾你拣啦吓，人生。 喂，唔同乜得一集可以讲几多次犀利啊？ 人生 犀利哥， 人生如美同余生人美，你点拣？ 人生如美同咩啊？如美人生 唔系啊？人生如美同余生人美啊？美人鱼啊？你点拣啊？ 咁梗系人生如美啦。 啱嘅，都系嘅。 你点会 点谂都谂唔到？应该 你知唔知余生人美会？变咗咩啊？ 变咗咩啊？ 变种食人仓 3D 啲结局行上海滩嗰啲变咗种嘅食人仓咯，就会有对脚跟住行出嚟咯。 我就系对呢个画面都挥之不去， 一系就系 伊藤润二咁啊， 或者你好似海贼王里面咯，阿恶龙岛嗰个佢哋嗰班鱼人咯， 好恐怖。谂起都唉，唔好再谂啊。 系啦，你谂下，如果你一讲人生如美，你会谂起咩？海贼王里面嘅白星嗱，咁啊。OK 啦， 开心呢、這个开心，呢、這个 开 心 啲啊，所以一定系咁拣啊。好啦，听下我对于美人鱼佢嘅世界，对于佢有咩感觉呢？ 亲爱嘅美人鱼，你好啊！实不相瞒啊，我细个咧都有睇迪迪尼嘅公主系列噶。嗰啲咩白雪公主啦、睡公主啊、灰姑娘，同埋你嘅卡通片我都睇晒，而当中我最中意嘅真系你咧。嗱，唔系因为你喺度我先咁讲啊，我仲记得细个做小朋友，你知好肤浅嘅啦，咁啊觉得你靓啲，同埋你每次出场嗰个造型喺我呢啲小朋友嘅角度好性感噶啦。再加埋你唱歌又好听，身边又有啲咁搞笑嘅朋友，即係好似沙巴逊呢隻龙虾咁啦。所以以前星期六定係日啦，朝早都会播电视动画版嘅时候，我真係有起身追㗎。嗰陣仲觉得海底世界好靓添。所以睇完呢我就会去泳池嗰度游水㗎啦。如果要讲最元祖嘅故仔，即系你救完阿王子，跟住阿王子又以为有第二个人救佢，跟住你又要牺牲自己把声先可以有脚可以喺陆地生活咧，即系典型嘅两个世界嘅人啊！呢、這个故仔我细个睇真系会戥你唔抵噶，因为明明王子系你救嘅，点解王子可以误会咗系第二个人做嘅呢？呢、這个时候啲大人当然会话啦，帮人唔系为咗回报嘅，所以唔应该计较噶。如果呢个世界全部都系好人嘅话，咁样谂都仲好啲啊。但系依家到我都变大人嘅时候，我就会明白其实帮人呢唔系大晒噶，更何况有啲丑恶嘅人类系会利用人嘅同情心添。再加上啊，世界咁大，有啲嘢做咗真系唔怕认啊，甚至要话俾人知系你做嘅添，就好似你救王子咁咯。如果唔系，边有人知啊？冇人有义务要慢慢了解你做咗啲咩好人好事噶。所以对得住自己嘅做咗，梗系要认啦，做个负责任嘅人啊嘛。不知美人鱼，你听完我咁讲之后，有冇觉得我哋人类世界其实都几复杂呢？其实都真系噶，冇咩事嘅话，你都系留翻海底世界唔好嚟啦。我都好想去你个世界做条鱼都几好啊，最好系做条金鱼，三秒记忆之后就可以忘记个世界咯。经历社会洗礼嘅成年人，波成上。 Yeah. 成了过漫长战役。烦恼净化会更快乐吗？放松电影吧，不废话，初心的种子漆盒中开了花。Hey! 我探索积极减压有益。Hey! 我爆发功力老全正直。Hey! 要发奋出力冲刺进击。The truth is， 人快乐才能免疫，情爱过漫长战役。什么主意？ 尽力最后才微妙意义。 于每一派宗旨，窥探出什么心意？ 无论再遇到全世大志， 很快活随便碌一碌 IG， 悠然自得用心分享我主意。 这岁月平淡亦算相似。 石山街的 Happy Song， 好像我昨天訪問說聽的前奏覺得很海底世界那些， 是啊，很啱數啊這一首歌。看一看一些點唱啦， 犀 利 啊，犀利音樂啊， 被你估到添，玩第二樣嘢啦。見到有人點呢個哥本哈根的另一個我，因為咧入邊嘅歌詞啊就有呢啲説説你這眼前童話國度好嗎？ 系咯，又讲到人鱼，即系冇啦。 又有呢个平衡，在宇宙间应该有万千个你咁样，就好多好美人鱼嘅一啲形容啊。 咁所以啊，拣得咁贴切嚟讲，我今日就拣选咗呢一首啊，嚟自薛凯琪之前嘅作品，歌名叫做《哥本哈根的另一个我》。细心留意歌词啊，识唱嘅跟住一齐唱，犀利啊！ 一颗眼在另一海港。人如伴我遥望对岸，独在异国的严寒，你那御勇偏有寒，拼命过活太紧了，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然像似处的梦。在旺角宿舍遥望对岸，连梦也冷藏，早知该跟你成梦破浪，但最终没远飞的空壳，如从前学你哥本哈根，这刻已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不休息执美跟歌里对比，仍差十万里。说你这眼前童话国度好吗？人如变公主，还是每日受着 穿插两生的花，在这边，在那边，想牵挂，如从前学你歌本哈根，这刻已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 有薛凯琪的歌本哈根的另一个你，咁啊，转头翻嚟犀利 啊！我啊，你一个我啊， 你一个我，犀利啊！翻嚟有 EDM Friday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田径总会宣布取消在11月20号举行的香港马拉松赛事。田总表示，大会至今尚未收到批准举行赛事，由于距离原定赛事日期只有两个月时间，一众跑手和持份者未必有充足时间作好准备。大会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之下，决定取消今年赛事。大会感谢各界对香港马拉松的支持，并且将会继续留意疫情发展，在许可的情况之下，尽快恢复赛事。维港泳落实10月23号举行，参赛名额维持1500个，听日起接受网上报名。大会将泳手分成几组，在不同时段出发，参赛者亦都要符合疫苗通行证等的防疫要求。主办单位香港游泳总会相信措施有助减低传播风险。本港新增8999宗确诊，本地感染占8868宗，单日新增个案连续两日超过8000宗。卫生防护中心话，需要再多几日留意疫情走势。医管局情报15宗死亡个案，分别是10男5女，年龄介乎50至102岁，其中9人未完成3针疫苗接种。法医情报一名85岁男子在家中离世个案，他本身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等，在今个月10号到社区检测中心，翌日结果呈阳性，同日离世，法医判断死因与新冠病毒有关。另外一名4岁男童星期二确诊，昨日因为气促送到天水围医院急症室，同日转往屯门医院隔离治疗，今早突然情况转差，经抢救之后离世。男童本身有长期病患，肌肉张力有问题，需要插胃喉喂食。今年4月和5月接种两剂科兴，个案将会交由死因庭跟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但部分地区有烟霞。晚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酷热，下周中期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龙翔苑对开的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虽然几分钟前清了场，但交通仍然是非常挤塞的。现在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一路排到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揸车的朋友请你考虑那里行驶，暂时避免经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至于较早前在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西港城慢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车龙大消散，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龙压道。而在弥敦道和窝打路道交界的紧急维修都已经完成，弥敦道近窝打路道一带的封路已经重开。

听紧呢首 G Jones 嘅作品叫做 Operator。咁啊，擅长咗一啲叫 experimental bass 类型嘅作品，即系都系 bass music。不过你会听到咧，诶，佢好似好唔规则嘅。变咗你一路听嘅时候咧，嗰只歌会好似不断喺度演变紧唔同嘅形态，几有 surprise 嘅。而 G Jones 亦都曾经被 Rolling Stone 咧称呼佢叫做 Studio Wizard 嘅。呢位朋友咧，亦都有預告過將會推出新嘅大碟啦。咁佢名字叫 Taboo， 聽有呢一首係佢對上一首嘅歌啊，叫做 Bass Music 嘅。最近佢都有推出另一首叫 Marijuana 啦。咁啊，兩首都應該有機會收錄喺佢新碟當中。即管有感受下佢嘅 Bass Music 個 Bass 有幾犀利啦，佢叫 Taboo 啊。Can you play some bass music? Yes, sir.听住佢哋呢一班即系 bass music 界嘅朋友做嗰啲歌，你会谂紧佢个脑究竟装啲咩咧？能够设计到咁多古灵精怪，但又好顺嘅一啲声音。咁呢首叫 bass music 都系用一啲即系叫做音乐术语去做歌名啦。另一首我都觉得几正系2021年佢嘅 EP 啊，叫做 This Ain't Dubstep。如果你想了解多啲，都可以睇下 Taboo 佢嘅 YouTube 都会有啲 podcast。叫做 Talks with Taboo 都會 podcast 裏面訪問唔同嘅 bass music artist 嘅。 前面呢位朋友名字叫 Nightmare 啦，如果鍾意 Dubstep 或者 Bass Music 嘅朋友应该对佢唔陌生㗎啦。就推出咗佢嘅大碟叫做 Dreamverse 啦。即係解一个即係梦幻世界啦。咁呢张专辑里面呢个 line up 都几梦幻。好似听下呢一首咁呢亦都同 Virtual Riot collab 咗。叫做 Teardrop。 听日呢一首咧就嚟自 Lenium 啦，即系过去呢几年慢慢变成一位国际嘅 DJ 兼 producer， 一位巨星级嘅人物啦，已经。这首是 Lenium 的新歌叫做 From the Ashes， 因为数回2016年他第一张专辑就叫 Ashes。都一个好似致敬咁样，所以你会听到首歌有一啲嘅段落安排，都会攞翻一啲佢之前作品嘅一啲方法咧，融入咗喺只歌里边。由2016年开始啦，咁啊由 Ashes 呢张专辑数下数下到今年啦。佢话预告会有第五张专辑，究竟又会系点咧？我哋可以拭目以待。跟住呢一位都系美乐的 Dubstep 代表人物，叫 Seven Lions 啊，佢都出道咗十年啦，终于推出佢嘅大碟啦，咁啊叫做 Beyond the Veil。一句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叫 Call on Me， 那 Seven Lions 这样来紧会出的叫做 Beyond the View， 之前就出了一首歌叫做 Everytime， 那么作为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推出作品。听这首就是 Seven Lions 的新歌，也是一张专辑里面第二首发布的歌，歌名叫做 Call on Me， 是一首 Melodic Dubstep 风格的作品。 I've been losing These nights One more heartbreak and I'm done with this Shadows on the ceiling They don't fight But I still argue for the hell of it I'm trying my hardest now I feel you reaching now I don't wanna be the one that's always on the edge You found me all messed up You found me down on my luck So lost But then I woke up in love When I was chasing highs You went and saved my life You picked me up Thank God I woke up in love with you Sometimes all those dark days But they try to find me That's when I lean on you Whatever happens My trouble's behind me Cause your love's gonna see me through Nothing can bring me down I feel you reaching now You're pulling me back When I'm about to reach the edge You found me all messed up You found me down on my luck, so lost. But then I woke up in love when I was chasing highs. You went and saved my life. You picked me up. Thank God I woke up in love. 都系啊，以呢个 Tropical House 著名嘅一位 DJ producer 叫 Kygo。同时咧，张专辑已经系2020年嘅 Golden Hour 啦。咁啊，呢首新歌叫 Woke Up in Love， 亦都有预告之后会有新碟啊，大家可以期待啦。下个礼拜一5点再见，拜拜。